衣服，有你的模样，男生是很脱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免的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，已不在。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套上手中那只戒。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嘲笑我有多狼狈。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？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，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。近在咫尺的未来，一天涯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要痛住着你的脸。我恨你，好恨你，谢谢，孤独此刻我的 除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，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过这双我陪你抽一夜，直到你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。

最舍得拒绝，我宁可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 加，很喜欢这样的一段话，我做好了要与你过一辈子的打算，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，这大概是最好的爱情观，深情而不纠缠。对你来说，这是好的爱情观吗？每一个人的爱情观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想要获得幸福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幸福。像在这里呢，就有很多歌是跟感情有关系的，说不定会遇到那首你特别喜欢的藏着你故事的歌。 往哪里吹？吹到海角天涯之巅，究竟为了谁，为谁在留恋？愿往哪里飞？飞过千山万水之巅，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？光坚定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命运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你誓言的我，既然要追寻，又何必后悔？天上一点，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情愁过往云烟，怎奈风雨起，山河日月变。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

只要你能说爱我，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，是我也好，孤寂也好，只要你能记得我。 生产生活，提供安全指南。

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曲小曲给你，绣花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在生活生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有觉得累的时候，可能是身体累，可能是心理累，可能是身心疲惫。累的时候就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平静一点，停下来想想看接下来该怎样走才不会那么累。有人说你过得太累源于你过于敏感又过于心软，想放弃又放不下，生命中不可避免有一段时光总是不安，勇敢面对，别无选择，勇敢一点咯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。 你有个名字，我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不清楚什么意思，再解释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， 出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。试着爱情用如出一辙的模式，眼相动的是无舍又无知，总以为塑造我举止成为你一直想要的样子，如此一开始要何时停止，如此一开始要何时停止。 在人间隐藏着泪，在背后哭着满杯，两个人生活太久，到了最后无事无畏，不懂得给我安慰，这一切不能怪谁，只是我没有出息，将唯一的自尊违背，没有你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，有了我你的生命里沉淀了不必的憔悴，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，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，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，闯不了不想关的你感到心中的疲惫，闯不了不懂事的你知道眼中有泪，可是我有点累，我无路可退，陪着你我留下最珍贵寒冷的眼泪，隐藏着泪，在背后哭着满杯，两个人生活太久，到了最后无色无味，不懂得给我安慰，这一切不能怪谁，只是我没有出息，将唯一的自尊违背，有你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，有了我你的生命里沉淀了不必的憔悴，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，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，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，可是我有点累，

一首《恋恋真言》。你身边的淑女都是什么样子的？一书说，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，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，去过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件衣服，买过什么珠宝，因为她没有自卑感。就像有人说的，有的时候越是炫耀什么，就越是缺乏什么。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也要看个人的性格和气质。你是一个有气质的人吗？不光淑女是这样，也许不管男女，低调一点，抛开你的自卑感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当然好不好你说了算。好了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。接下来陈威全的一首《原来爱简单》，稍后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锁定收听1033，拜拜。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嘴都变成绵羊，数一整年，明明约好了三遍，便离开之前早点。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？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。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，别说为了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明明约好了三点，便离开之前早点。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，别说为了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你就是方向。 人生路上，甜苦和